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中午前后风力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下午风力逐渐减弱，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各位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冷空气带来大幅度的降温，夜间最低气温显示-6度左右，天气寒冷，外出要穿上厚实的羽绒服。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气温1到2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到了2018年的12月4号，今天是星期二，11点33分19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打开各种收听我们节目的 APP， 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首泰语歌，唱的真是好听极了， 真的是，而且呢，又有那种爆发力，又有那种就是很激情的感觉， 又含蓄又有爆发力，对不对？就是很高级啊，对不对？ 对呀。 今天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呢，大家非常的熟悉，去过的人不在少数了哈。 哎呀，那简直是太多了，而且基本上去过的都说好，都太喜欢这个地方了， 真好。 明天会更好。 对对，这个地方就是。 大家好，我是陆超。 哎，赶紧把陆超叫来哈！ 对对对，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泰国哈、啊，泰国方方面面的人去过之后都有自己的回馈。今天我们邀请了这位我们的老熟人哈、啊，他是我们节目在2014年开播那一年的男五号嘉宾， 真的， 我们节目 永远记得他的身份哦， 五年了，我们要邀请到行者谭辉一声，欢迎 男五号，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男五号，我是谭辉， 是的，我已经习惯叫他男五号了， 是，可惜不是你这个订阅是不会放的，我讲， 是的。对，而且我就觉得每一次他来这么多年哈， 品质从来没有输过。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态度很重要， 是 做事做人都是一样的， 啊、 以小见大。 对， 每次谭怀宇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他准备的资料以及文案都是绝对 number one 的， 绝对的。就是这个人的认真程度，通过这些细节真的可见一斑，让我们心生敬佩。 是的，谢谢他， 嗯、 谢谢谭怀宇先生，谢谢谢谢 谢谢。 啊，泰国第几次去了怀宇？啊， 正好第五次 啊，真的、啊、第五次。哎呀，你看跟这个 five 是多么的有缘， 拼了。 对、 give me five 啊， 对， 五次之多，而且这次又带着他的矩阵式的照片和记录来到了直播间。 嗯， 明年每周三，大家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谭怀宇。哇， 我跟你说，就这些东西挨个给大家展示一遍，我们就不用说话，一个小时都不够。 是的，我们这个大的直播间，如果把它拍的照片每个城市铺一面相片墙的话，这一面墙大概刚刚能铺满。 行了，省了一墙的马赛克。 今天我们会主说泰国方面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欢迎先生啊、 因为那个大家都出去旅行嘛， 是 那个旅行看到的，即使去一个地方看、大家看到的风景也不一样。 当然 那么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 是， 所以我这第五次和我二十多年以前去的第一次那是不一样的。 二十多年之前就过去了、 对， 你看看， 所以那个为什么现在 不是一个级别。 对呀， 对，为什么现在活得有滋有味儿呢、就是现在掌握了一种方式，就是哎，在旅行的过程中既认识到了世界也认识到了自我。 嗯， 那么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东西，现在我非常明确。 对， 所以呢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所以出去以后大家都会知道我出去看博物馆，看世界遗产。 是， 这次说点有意思的， 方方面面都看到， 方方面面的，就是大家都掺在一起吧。 好， 那个主要说说博物馆， 好， 还有相关的一些活生生的经历吧、 好的 好的，活生生的经历， 非常期待啊、那我们节目有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预设，十分钟资讯之后， 对， 让我们的行者男五号 number five 谭怀宇先生分享他的泰国之旅， 期待吧。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我们要关乎第一条信息，出行方面的哈，我发现如果想要上班不迟到、打卡准时的话，地铁是非常准确的交通工具了， 哎， 对不对？这条信息啊、 这个地铁真的四通八达，大家也体验过早高峰、晚高峰的六号线和十号线， 很拥挤哈， 汉一号线还有二号线， 是的， 对，非常拥挤。 资讯第一条告诉各位，北京地铁28号线， 哇，28号线了， 预计明年开工， 哇， 大概2022年建成， 对，就短短的2年时间， 28号线， 对，三年的时间，28号线就建成了。 了解一下， 近日呢，铁科院发布了北京轨道交通28号线原 CBD 线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补充公示。相比此前的环评公示，地铁28号线线路全长由过去的6.46公里延长到了8.77公里，延长至百子湾地区，车站数量呢也从8站增加到了9站。根据方案，地铁28号线预计明年开工，2022年完成。 看到了熟悉的地点百子湾， 哎，是的， 那个地方很堵， 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是吧？ 那个地方真的很堵哈。希望呢这条线建成之后呢，缓解当地的交通的压力哈。根据最新的补充公示，北京轨道交通28号线刚到说原 CBD 线，由东大桥也很熟悉吧？大郊亭也很熟悉哈。起点是工体南路路口，很熟悉，沿朝阳门外大街永远堵。开玩笑，真的是哈。朝阳路向东辐射过东三环之后，在针织路转向南，经过 CBD 核心区，像建国路、大郊亭中路、广渠路、百子湾这些一直到百子湾地区，全长是8.77公里，全为地下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换乘站达到了5座。 我的天哪， 你就是四通八达的，对啊， 是的， 设广渠路的东路车辆的基地1座，全部位于朝阳区。 哎，是，那真的是有效的缓解了刚才说的一个朝阳门外大街的拥堵。 是的。 是的，那对比去年地铁28号线的这个环评报告，不难发现，28号线线路起点依然是设在了工体南路的路口， 前半段变化不多，仍旧是沿着朝阳门外大街还有朝阳路一路向东铺设哈。那经过东三环之后，在珍珠路转向南，然后途经 CBD 核心区和建国路。 对， 哇，这些地方全都是交通压力巨大的地方。 是的，其实我们如果在那边生活过的朋友有自己的体验，比如说你坐公交车也好，开车也好，一般到了早高峰的时段基本都会比较拥堵啊，因为大家都在去上班，下班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家都回去，所以说这个地下铁开通之后，真的有效缓解那些打卡迫切需要九点打卡的朋友，八点半需要打卡 的 朋友。 是的，你说开车吧，这个堵，你不开车坐公交也堵， 是。 那么我想坐地铁，但是又不方便，所以这个真的是太必要了啊。 是的，那根据那个环评公告披露的信息哈，地铁28号线呢，明年开工，2022年建成，目前28号线还处于环境影响评估补充公示期间，公示可以通过像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评单位提交我们的意见。 是的， 真好， 真好。现在真好是我们的所有评价里， 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在经过了所有的一些华丽的辞藻的堆积之后，学了一些文化知识补充之后，觉得真好这是浓缩的。 对，就是真好呢是作为一个所有啊长篇大论结束，这样真好， 它其实就是国外的 great 嘛。 就是再配上陆超那个表情。 对，这第二条信息，其实我们老说很多的餐厅被打上了网红的 ID 之后呢，大家都想去看一探究竟，到底它红在哪里，好不好， 陆超会不会见光死， 那也不太懂。 是吧， 是吧，我们就看 到，这个网红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说他有真才实学呢？ 这个大标题告诉我们啊，低门槛的网红餐厅难逃见光死。 对，你光网红不行，人家慕名而去了，你拿不出真材实料还是留不住客人的， 败兴而回。 对，看啊，把进口泡面放在好看的容器里， 不错呀， 上面再摆点简单的配菜，什么花椰菜呀、 秋葵 卡呀，对，其实就是那个什么生菜啊，还有那个西兰花什么的，就可以卖出30-40元的高价。真的可以这样吗？最近几个月泡面小食堂餐厅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爆红，引得不少消费者前去打卡尝鲜。然而呢，没有了滤镜的美化，原本高大上的餐厅环境显得十分普通，泡面的味道更让人失望。 是的， 消费者直呼上当。还进口泡面，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全世界所有的进口泡面都不抵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是的，其实很多的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品味或者味蕾的一些鉴定哈。 对， 其实我们会觉得下午6点半应该是个吃饭的点儿，对不对？ 是的， 正值晚餐的时候呢，位于那个建院外 SOHO 的网红店泡面小食堂没有预想那么多人啊。店内大概有50个座位，仅有10个人用餐，显得有些冷清。其实我们见证了太多网红餐厅的这样一个爆红之后慢慢冷清然后清店的这样一个感受哈。 是的，我在想哈，泡面放在这个就容器里面再加点配菜，咱们就是都经常出去吃烧烤，烧烤的那里面方便面还得加个鸡蛋呢，对吧。 其实我们综合以上的所述，我们不具体描述这个网红餐厅到底多么的人吃饭惨淡，味道如何，反正是低门槛就对了啊。网红效应带来的暴利呢，也让不少的店铺同质化竞争很严重。频频开撕，对不对？你说奶茶店啊、网红店啊，这种夜宵店哈，像茶饮品店啊，各种的，因为抄袭问题产生很多的纠纷。一家一家连锁，一家一家开起来。据了解，很多的品牌，不论是饮品的品类、定价还是选址，都很相似啊。 对， 都是很 copy 的东西。 对，然后在这个像有一些什么抖音啊 平台上， 平台上就很火。所以大家现在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些他们，而且现在人家也知道这样的，就是我火起来，我就是利用这个火赚钱，赚够了钱我再换别的。 其实我们 永远不会提升品质。 平心而论，那些百年老店和刚刚建成半年即将成为百年老店是有质的区别的。 真的， 是不是？ 对， 所以大家真的是因为生活就是这样的，不断的比较，去伪存真。 是的。 第三条来自于厉害了哈，我们老天天那个搜索引擎不是 Google 百度吗？ 对， 大家就搜索世界的知识哈。百度AI 博物馆计划落地香博。AI 呀、 AI 技术利用的很， 是不是？ 对呀、这个很纯熟哦。 厉害了。 昨日呢，百度与湖南省博物馆正式宣布，基于百度 AI 博物馆计划达成战略合作。今后呢，游客在游览湖南省博物馆时，将可以体验到百度 AI 博物馆计划带来的多项全新体验。 以后 道道准则还于我们仨。如果去游览湖南省博物馆的时候，发现带有 AI 图像识别标识的产品，就可以打开百度 APP 里的博识君，直接对文物进行拍照识别。怀疑你开心不开心？ 这应该是可以期待 的。是的，飞跃。 是的， 是吧？有什么不明白一拍。2300多年前的，哎呀，这就告诉大家了。 对，然后直接出一个模拟卡通形象， 对， 这样是很可爱的一件事情了。据介绍呢，目前支持该功能的展品已经超过130件。此外，像马王堆的10件展品还隐藏了个小彩蛋。 现在好多都有彩蛋 啊，还有彩蛋呢，叫 AR 体验。当用户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就可以近距离欣赏到由明星讲解员、知名主持人汪涵带来的有关这件文物的详细介绍。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用户感受体验哈。 是的， 世界在变，人类会变得越来越依赖高科技。这个高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当然我们主动学习能力在渐渐丧失掉。你如果没有这个 AI 识别的话，大家就会拿出书来听，讲解起来看。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因为高科技而放慢或者放缓我们对知识的渴求。 哎，说得好。 第四条是什么内容？ 第四条是这个来自于奥地利的消息。 音乐之都。 对，奥地利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将回国啦。 衣锦还乡吗？ 衣锦还乡。经过数周的精心准备，在奥地利生活2年多的中国大熊猫龙凤胎福伴和福凤将于2日踏上回乡之路，已经回来，已经是 福伴福凤 开始回来了。 是的。 那得知他们要回中国的消息，很多熊猫粉儿12月1日专程来到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在雪中与这对熊猫宝宝道别，其中呢包括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夫妇。 再见，再见，相会在掌声里。 拜拜。 真的是，我觉得熊猫是我们中国的国宝，串联了很多国家的情谊。 是的， 对不对？ 熊猫真的是太可爱了， 憨态可掬哈。希望呢，所有的生态都平衡，所有的人情都不世故哈。第五条来自于阿联酋，阿联酋真的这个国家很多人去过。我觉得很多人去过阿联酋的反馈是不一样，因为旅行就是因人而异的。 对。 标题告诉我们什么？ 阿联酋护照全球含金量最高。哇，可以畅行167个国家哟。 167。 对，这个好像。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一般都想美国吧，但是阿联酋 世界哈，实时排名的护照指数1号，12月1号发行的数据显示，阿联酋护照全球含金量最高，可以畅行167个国家，其中113个国家免签，54个国家落地签。护照指数是什么事呢？是由全球金融顾问公司阿尔顿资本公司发布，其标准是一国护照的免签和落地签国家的数量。 哎，是的，对此呢，迪拜酋长穆罕默德阿勒马克图姆说了，哈哈哈哈，世界呢在向阿联酋人民敞开大门，祝贺阿联酋及其人民。好。然后呢，这个阿联酋外长也补充说了， 我得补充两句， 是这一排名凸显了阿联酋积极外交的成果，反映出阿联酋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出自信和积极的形象。 这是相辅相成的。 是的， 其实我们会感觉到2016年的时候因为时间在往前走，回溯两年 之前， 对，阿联酋护照全球排名仅排在27位。 哇，两年的时间 畅行国 第一， 对，只是132个。2017年，该国外交部提出了护照力量的倡议，目标是让其护照在2021年跻身全球五大最强护照之列。此后，阿联酋护照的排名迅速窜升，特别是在2018年，今年10月份上升第四位，11月份为第三位，仅落后于新加坡和德国。新加坡厉害，12月1号成为 number one。 比既定目标还提前了3年实现， 厉害的， 好厉害啊！对，反正呢，这个 再看目前啊， 对，目前排在阿联酋之后的。大家也没有想到， 新加坡 护照，持有人可畅行166国，其中127个国家对其开放免签，39个国家开放落地签。排名第三的是德国，中国护照排名第58位。 我们还可以发展，可以期待。 是的，我们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啊。对，反正是这个《欧洲时报》称，从全局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免签国数量都在上涨，证明人口流动的自由度是越来越高了。 选择宜居、适合自己好的生活环境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但是希望大家考虑好所有诸多的一切的安排哈。我们向着更好的生活，我们一起 to be a better man。 时间来到了11点48分的49秒钟，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 to be five， 应该是 number five， 对， 谭慧先生隆重 等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 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伴着适合旅行的节奏和气势，我们来到了分享的环节，时间来到11:50，特别感谢 Number Five 我们的特别大来宾谭欢宇先生，欢迎 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欢宇。 刚刚在我们那个欢乐的资讯播报期间呢，欢宇先生说有几句补充，请您补充一下。 补充啊，刚才说起熊猫来， 哦， 熊猫这种动物虽然是只在那个中国地区国宝 嘛、 是吧，但是它是属于全世界的，因为人类嘛，一见到这种特别卖萌的动物啊，不光是熊猫，考拉也 一样。 别看它这个现在，比如说生活能力差呀，现在也濒危呀， 生活能力差。 对，但是它只要会卖萌，人类就出手，不管是不是。什么你这国家什么、他已经都不管了， 对，是对这个憨态可掬的渴求，对吧， 啊，对对对对，另外呢，旅行里边有1000个观众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嘛，所以呢就是每个旅行都不一样的。第三点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阿联酋哈，阿联酋人家做到这一点实际上还是有一个遥远的目标的，2020年这个迪拜世博会， 哦，有针对性， 所以呢它有一个，对，有针对性， 对对， 它有一个肯定免签，那个这是双方做工作 互惠互利， 对对对，而且世博会是属于全人类的， 是的， 它不仅仅是属于这个国家，所以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会去看嘛， 对， 所以 其实我们放眼大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是人类共享的部分，我们要遵守自己的操守，绿色出行，这个地方就会越来越受欢迎。 嗯， 今天我们分享的目的泰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是的， 好多人喜欢，还是超喜欢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呢，刚才说起地铁了，咱们28号线了，那个泰国呢就曼谷 有吗？有地铁， 有地铁，地铁特别牛，地铁，但是只有1号线， 只有1号线， 一号线，那个 那也很不错啦。 哎，我们谭辉先生，泰国曼谷一方面拿了100张照片来，真的不夸张， 地铁， 哇， 好少的人， 那个首先 跟机场一样， 首先呢，这个是 很宽啊，感觉， 对啊，是。地铁是那个，我去的那个照相，这是总站， 很现代化， 对，特别现代化，特别像咱们的什么什么，比如说10号线啊，特别像这个，特别宽大， 对。 然后呢，它那个 它特别像我们的高铁的距离，对。 然后呢，它这个地 没有座位， 没有座位 ，因为人家也挤啊。你就想想，如果没座位的话。这地铁里咱们还没有这个整个半个车厢没座位的这种情况，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它这地铁拥挤起来也蛮厉害的， 对 对，因为这个曼谷这个堵车是远近闻名的， 是的，曼谷也很堵车， 对对，但是它那堵车实际上是让出来的，它那个互相特谦让，就是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就 你先走，哎，你先走，你先走， 完全不一样， 对吧， 对， 20分钟过去的，你走吧。 哎呀，不会，你先走吧，哎，没有关系，你先走吧。你们到底谁先走？ 对，但是它有2样东西，咱们没有，它那个有一个交通是那个在空中的，空中的，它那个单轨就是在底下，哎，这么抱着单轨，我管它叫天车， 天车 啊，对，咱们没有，咱们全是地下的嘛，所以 咱们也有轻轨，但是它那个跟咱们那个 高度 八公线 不一样， 不一样，高度不一样，然后 它那真的是架起来的， 对对，然后它可以真是可以空中俯瞰城市啊，对对对，所有的城市，好的城市都是必须得发展地铁的， 对， 所以以后对对，然后公交是不能取代的，是不能取代的，任何城市都是这样，所以公交和地铁，是 我们城市的一个出行的必要的交通工具。 是的， 对对对。然后也真的好的城市也没有说就是一出来好就所有人都开着车出来，就是基本上 那也不现实哈。 除了那个比如说像洛杉矶那个矮的， 没办法， 全都是矮的。就是如果要是高楼大厦这种城市都是这样的。 嗯，其实我们今天就说一个城市曼谷就能充实很多很多的内容，对不对？ 真是 曼谷有很多方方面面的博物馆、饮食街区、网红打卡地，太多太多了。 对对对，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这曼谷什么样，咱们 现在什么样啊？你给我。哇，不夜城， 我的天哪， 比任何一个城市不差嘛，全都是一个区的，全都 取过来，拿过来看看，哇，好好看的，拍的， 双手拿过来， 你这个形容大师， 我觉得就是这一眼，这不就是洛杉矶和纽约吗？ 高楼大厦 啊，还不是洛杉矶是矮的，纽约全是那个水泥丛林嘛， 这不就是纽，就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超现代化的大都市， 对， 从这张图上 来看，它具有所有的风格，就是全都是高楼大厦，晚上全都是霓虹灯， 灯火辉煌， 灯火辉煌， 就是一个超级都市该有的样子， 全都有。 对，现在是这是曼谷， 曼谷，因为这个曼谷是整个东南亚就是排名第一的城市， 对，而且还能看到这个湄南河从城市当中穿行， 它就有一条河嘛， 对啊， 曼谷这名字，曼谷就是河边港口的城市 啊， 就曼谷就是这意思 呀。河边港口的城市， 对， 生活在曼谷真的很幸福哈， 挺幸福的。它只要是不老下雨就行，我认为， 对， 因为它有雨季，我自己本人受不了那一天七场 天天下雨，对， 一天七场雨， 那 个受不了。 对，晴天的曼谷真的太爽了，我觉得。 对，所以他们管这个季节有人就叫爽季嘛，就是 爽季， 就是从这个十一月到。三月份 到底这个爽季能体会到什么？下半段我们继续泰国曼谷爽起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五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 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失，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的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非常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为1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次提醒大家，空气呢现在好，但是温度会很冷，到了晚上的时候会-6度左右，希望各位出门的时候多添衣保暖。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试想一下，就在湄南河上啊，一位这个款款的当地的曼谷的少女，然后拉了一船的新鲜的水果从你的身边经过， 然后边划船还边撒花 啊， 来买呀 一片祥和哈。每个城市都有它的街道，都有它的感觉，而曼谷又有水，我觉得是非常的融合的一个地方哈。 对， 今天带着我们一起见证曼谷漂亮的人呢，是我们的 Number Five 的南五号的男嘉宾谭怀宇先生，欢迎。 主持人们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对，照片摆在我们眼前了。 对， 这勾起了道道的回忆。 哎呀， 美好回忆。 这个、回忆是什么？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五彩斑斓的水果，我是没有见过的。对， 就在水上嘛。 对，但是看到这个，哎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真的是想，人家这个水果它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多颜色完美和谐的搭配呢？ 对，五颜六色，码的非常整齐漂亮。 帝王蕉、芭蕉，真的绿的绿，黄的黄，颜色饱和度非常的高。 那莲雾好大呀！ 啊，那莲雾，我以为蛇果呢。啊，这什么东西？ 这个照片拍摄就是当地的湄南河， 它多。 然 后那个在曼谷，我知道有5个水上市场。有远的有近的，远的啊最好是你那天住过去，因为它都是早上起来 水上市场 啊。对，早上起来天一亮，如果要是 冬天的话，就是天亮的会晚一点嘛，嗯嗯、所以您就可能就 多睡会儿 啊，多睡会儿。 啊、 嗯，要是夏天的话，就是人家水上市场就讲究早，啊，然后呢，完了就早事儿嘛，只要完了就完了。 它、哦、也是一个性质，早晨的时候呢，就是就很多船会出现， 对， 一旦过去的时候船就少一些了。 啊、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它主要是这个对于泰国来说太有名了，它已经成 logo 了。 哦 ，logo 完了就是会有旅游团去 一个景儿，敢看看， 啊、所以他必须得在那儿摆着。 对对 不是，他就是要交易的。 哦， 所以那个他要是 啊， 他要是比如说比较淳朴的市场是什么样子的， 嗯嗯嗯、 是没有游客的。水上市场就是不是主要对游客，而是它千百年，就是说几百年形成下来这么一种人文环境。 哦、 嗯，所以呢，就是如果要是大把的游客没来的时候，那是最好的。 哦、 啊，然后早市是人家一开市了就都来了， 是， 所以整个一江就全都是。 您刚才说五个呢？ 五个呢？ 住在曼谷市区的话，最近的应该是 啊，挺近的、 哦、 啊，挺近的， 很方便， 因为就在河的某几个地方、 哦、 啊，都 可以， 就 大家可以随时去看一看早晨的时候。 早上起来，但是早上起来就看您起得来起不来。 哦，得多早啊？ 得多早呢？ 就是 三点？ 没有，天没亮呢，就是天亮了 啊，天亮了、嗯， 天亮了，肯定得天亮了 啊。 嗯， 但是就是那是一种 从酒吧出来，咱们奔河边吧。 然后到那到河边之后还没开始呢，哎呀，那咱们再等会儿， 买点 VC 醒醒酒， 买点 VC。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颜色丰富啊，那真是大自然造物主的 地域嘛。 对，它的那个植物就会特别就不同， 嗯， 不光是这个大小，你看那莲雾这个大小，有好多 太大了，这个 好多种品种的果类、 哦、 我都不认识。 对， 嗯， 然后呢，我就在那个夜市上看、 哦、 夜市上看了一种果， 哦、 然后那果要平常那个简直就像一个炸弹一样，全是刺儿。我就不认识那种果儿，以后 是红毛丹吧？ 炸弹 不是不是 炸弹啊，不是 啊对。然后那种果儿呢、啊、是，你肯定碰了它，你就受伤了。 哦，但是硬的外壳， 不是 硬的外壳 啊，对对，硬的外壳。 哦， 硬的外壳，那你扎得很，特别扎得很。然后那上头，因为中国现在 一种类似于榴莲的东西吗？ 小 的、 就是差不多那个比男人拳头再稍微大一点。 嗯嗯， 紫红色的，全是刺儿、哦。 紫红色， 然后 紫红色的。 我告诉你、嗯、咱们没见过那果， 它叫什么， 它上头有中文名字、 哦、 歪歪扭扭写一中文名字叫木鳖果。 木鳖 鳖是上头一个壁底一个鱼，那个木鳖果、 啊、木鳖果啊，就是说它长得像一只鳖是吗？ 啊，对，反正就起了这么个名字、 啊、 木鳖果、 哦、木鳖果这干嘛使的呢、 啊、 榨汁儿吃的、 啊、味道呢是什么味道？那个 味道的话，后来我问他来的，它有两种，一种是它的原味儿，也就是没什么味儿， 嗯， 然后第二种呢，稍微给你加一点其他的味道就好喝了。 哦， 只要我吃的那喝的那种是稍微加一点其他味道，有这么一小瓶，大概200cc 吧。 啊、 uh-huh. 因为咱们可乐，比如说不是矿泉水瓶子是，比如说是500 啊， 它这二百很小的， 很小， 30株， 30株 啊，都是那样，他们那个都买那种小瓶的。便宜点的20株 哦， 白哥，我出来说几句哈。 哎呀，你说， 木鳖果， 嗯， 从这个味道和外形上来说呀，它没有什么卖相，因为它是纯味的嘛哈。但是类似于这种果，以我多年的采果子种植的经验，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们二位哈。当然，这是我的一个自己的感觉，它一定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补充人类很多 VC 呀、VA 呀、VD 呀这种东西， 对吧？ 所以说呢。他说的是有道理的， 其实是有道理的。 对， 但是现在这个果汁真的是涨价了。我记得我当年去 多少株，刚才说的 30株， 30株， 就这么大。我记得那时候是20泰铢、 哦、 一大杯，这么大杯的、哦， 那很多。 对，相当于这个我们星巴克的最大那个杯， 750左右。嗯、 对、 哦， 是这个20株的小橘汁、 嗯， 哎，那个橘汁简直是我 简直无敌了。 对， 甜的， 我活这么大， 酸甜还是甜的， 喝过的最原汁原味，而且超级甜。 但是你说那是味儿特别浓， 对，味儿特别浓，甜而不齁。 是的、嗯，其实说到曼谷这个城市，有非常多方方面面的，比如说早市、水上市场、 嗯、 夜市，那是无可匹敌的夜市。我们看到照片啊，现在所有的行人到夜市溜达的时候，那种表情，那种放松闲适的表情，是在工作状态里没有的。 对对对，他那夜市真的是，我这次就特意选 的。有没有？ 住的那个夜市里头、哦、比如说曼谷和清迈我都选择住那夜市里面、 哦、 因为它有老区、 嗯、 老区叫考山 考山、 啊、考山路 考山路、啊、考山路这大家都知道考山路是什么意思呢考山路是米市 啊、哦、米市 考山考山是米市的意思 哦 啊它的拉玛寺是当时建在这儿建了一个米市就叫考山 嗯 后来我就住的考山旁边了、嗯、然后晚上这地方真是热闹、嗯、然后那个就是 哥真是很多人 女王大人的话就叫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就是全都 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人山人海就是它全是两边全是夜市嘛 对 然后全是吃的各种 档口一家一家 啊对对 对考山路是号称背包客的天堂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必须得住那儿去体会一下这个他那个夜市的那种感觉嘛 住一般住在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个夜市附近还是 夜市我就住在夜市旁边啊、 哦、 对对对下边就是夜市、嗯、我就要求我自己你的好不容易来这一次就要求自己有这种体验、 哦、 就跟咱们北京是我必须要住的南锣鼓巷我必须的、 哦、 因为我也不是特、哦、特深切的知道 是的 那个我毕竟是个游客嘛 对 然后等去完了一次以后我会选择比如说其他地方因为城市越来越大它的那个元素也越来越多嘛、 嗯 嗯嗯、所以夜市里头比如说它卖的很多东西咱们会知道哈它是现在能达到人有中文菜谱 天哪太厉害了 整个这不是它炒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它写的名字、哦、比如说什么、 嗯、 什么炒蒜苗什么就特别汉化的两样东西就跟你说这两样东西组合起来而已、 啊、嗯 但是有一些东西会让你觉得很吃惊 举个例子比如说 鸡蛋一共有三种颜色一种是 费爹 啊对一种是黄色的、 哎啊、 黄褐色的、啊、一种是白色的一种是粉色的 它这是染色了吗 那我们就会跟小孩说了啊对小孩说了说这个粉红色的鸡蛋是谁下的呢是粉红色鸡下的粉红色的蛋了 这不是鸡下的这是火烈鸟蛋 对这个下不出来这个但是等我后来就是我自己吃过这几种鸡蛋之后我就觉得哎呦这个我们的认知又被拓宽了 啊怎么 这三种鸡蛋咱们都有全都在咱们超市里头 哦我怎么没有看到过粉色的鸡蛋 第一种黄色的鸡蛋就是普通鸡蛋 对 生鸡蛋、 啊、 对 第二种白色的鸡蛋 柴鸡蛋 叫咸鸭蛋 啊 哦 第三种粉色的鸡蛋叫皮蛋 那为什么我们是灰一地 他那个就是比如说发酵啊埋在土里啊、嗯、那个化学物质啊配平不一样 刚才说的我 配平了 我挑了一下词儿嘛， 哦哦， 不是松花蛋，是皮蛋， 皮蛋， 因为它这菜完菜开了之后， 哦， 里头没有那松花那花 哦， 它的这工艺跟咱们那不一样， 不一样，对， 所以它这个粉色不是染上去的呀， 啊，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工艺留下来， 应该化学变化嘛， 对， 肯定是有的， 真的好厉害啊，我超级喜欢这个粉色，就是鹰粉色，你知道吗？ 味道什么样呢？环宇这个粉色， 就是他们爱用粉色，粉色是一个特别亲民的颜色哈，这个粉色呢会让我们有喜爱感。 是 对 然后呢 可爱感吗 对对你先见他第一面你先爱上他了这 东南亚的粉色不一样 对 特别嫩 粉色是粉色出租车、 哎、是的 是吧 玫红粉哇 粉色 小三轮 光粉 粉色小三轮 对 连窗帘都是粉的 我的天哪、哎、这是橘粉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颜色对于他们来说 鲜亮 花的 颜色好看 自然的颜色 哎呀我好喜欢啊 OK 对、 嗯、 对然后呢这几张照片都送给女王大人 真好 太好了、 啊、 谢谢 真好 然后呢、这个实际上就是有好多东西就是可爱程度就是它怎么能让你就感有连接呢、 嗯、 是我们心里头还是被这些事物或颜色所召唤的 对对对 是的是的就是一个人像我这么有少女心的人像对于这种粉色 话筒关掉的 毫无招架能力的 确实是啊其实我们作为不太了解这个东西的人颜色很重要 是啊 就是跟外貌是一样的嘛 对 呀、 啊、就是一个人的长相他的外貌 很重要 直接决定了你对他的是不是能够多看一眼、 哎、不要说破其实我们的市场的文化有太多可以去分享的哈、 哦、 而且我们这照片摆在这儿我们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每次环宇先生来到我们节目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他想说的因为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好 对 对因为旅行嘛、 那个比全都是自己的生活 发现 啊，对对对，然后你看到东西以前就从来没看到过 新鲜 啊，对对对，比如就有好多东西我们是看博物馆， 这次博物馆是不是也有感觉在曼谷 啊，对对对、哦、有一些博物馆让我觉得喜悦，比如说 喜悦， 对对对，比如说我去过的一个邮票博物馆， 哇，邮票， 这是你最爱的一个， 这是我最爱的，然后呢、啊、要不然南五号嘛是吧， 对呀、 啊、然后、哎、你知道喜爱不喜爱从包装就看出来，其他都是这个都塑封了，我跟你讲好漂亮、啊、 他这是就是带他那个泰国邮政的这么一个袋子， 有意义， 然后里头装了一个笔记本， 嗯， 这笔记本呢，然后呢那个当时我价钱都不是留着上的呢，五十铢， 五十泰铢 和人民币10块钱， 10块， 关键是这本是做成了邮票带齿的 啊、 左右两边、 左右下面 是是是都有都有， 然后等他那个明信片就是上下左右全是带齿的、嗯、人明信片是就是这样的、嗯、做的跟邮票一样， 很有意义哈、 啊、就是特别好玩、嗯、然后这些事情是好玩，还有我去过的一个博物馆叫 Rock and Minerals 的博物馆、 哦、 Rock 岩石和矿石博物馆， 那都是真的是吗？ 对、 哦、我的天哪， 哎呦， 首号标本， 这个是从里边买过来的。 对， 这上头一共有12块小石头。 是的， 看看哪个是花岗岩。 对，哪个花岗岩？ 这个 右上角 啊，还真是 granite 就是花岗岩。 哦， 还真的是花岗岩。 然后呢，再找找大理石。 大理石， 你刚装修完，你整 哎呀，大理石，这个 错了啊！再往下一格。 哦，这个白的是吧 ？Marble。 哦 ，marble 是大理石。 哦，万宝路。 这个不是那个石，哎，我记得是什么石精，不是那个 石精， 对对对， 蝎子精的。 哎呀， 然后呢？ 啊，反正就是很那什么了。 很漂亮，很漂亮。 这就是那博物馆卖给小孩的。 哦， 这上头 这是煤吧？ 这不是 煤， 这一块啊，碎了，发现了吗？ 哦， 是那一块底下 那块碎了， 碎的，对。 这块石头叫片，叫做板石。 板石， 它是一种沉积岩，一层一层的，所以它 碎了。我们说的那个石板路是用它铺的吗？ 最早的石板房上的那瓦是这个。 哦， 可以打开吗？ 可以，可以打开。 想闻一下味道？ 没有，没有什么味道啊，因为它是天然的。 嗯， 那每块石头只有那个大拇指的指甲盖那么小。 对。 然后呢，这块这个纪念品只卖10株， 啊， 这上头写着呢， 2块钱， 两块钱，但是它背后有注解， 哦，有注解啊，对的，对对对对，有注解， 背后有注解，正面是中英文，不是泰英文的对照，这个给小孩让他们认识世界，比如说上头石灰石是什么样子，玄武岩是什么样子， 我的 天哪，我们都。都 听说过， 都能够在生活里头能找到 见得到，嗯， 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生活在城市，所以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了， 对对， 所以这个博物馆它是一个，哎，泰国得特意说一下，人家的博物馆基本上大多数是星期一和星期二2天关门， 哦， 然后呢这个博物馆呢就是这个岩石和矿石博物馆呢是只星期一关， 哦， 星期二开， 好， 然后这个虽然面积不是特别大吧， 嗯， 但是冷气足啊，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不少， 嗯， 是不要门票的， 哦，免费的 啊，免费的，所以他真是为了宣传。那我在那儿看了这个小博物馆，虽然不大，但是我看的戏啊， 嗯， 看中间来了一波学生， 嗯， 那学生泰国学生特别有意思，进门来哗先坐了一地，在前沿前头先就是前沿就是导览前沿， 是， 先在这坐了一地。就是那个讲解员先在这儿先讲一番 啊， 然后他们就特别容易去坐呢，因为他有这个传统，一下就坐了一遍， 嗯， 哎，我当时就觉得这种感觉就特别好，因为在博物馆里 什么叫席地而坐听知识， 对，在博物馆里头学知识和你在教科书上学知识是不一样的， 是的，你会很有兴趣， 易于接受， 对， 而且人家是真的有这种石头给你演示，说这个是什么，对，大家你觉得是什么，然后讲讲它是怎么来的， 对， 它是怎么煤的， 煤的，然后他会给你讲我们生活里的玻璃，玻璃是从哪些石头过来的， 哦， 然后呢，那个 很有兴趣， 对，航天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这个地质，它这个实际上是个地质博物馆，地质博物馆还带一点古生物。就是后头他还有这么一个差不多跟咱们直播间这么大的距离、 哦哦、 讲了讲恐龙， 哦， 讲了讲这个38亿年这个单细胞动物，然后寒武纪，然后呢奥陶纪，侏罗纪，白垩纪等等，一直到人，用一个弧线给你讲了讲这事儿， 哇， 所以 其实背不住，就这趟讲解之后，某一些学生打开了这个领域，他就喜欢了， 将来就是个考古学家， 探索了， 对对 对。 然后有的学生就回家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了，爸爸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学到了什么什么矿石，你快去看看咱家的矿里有没有。 人生就是不断的叠加之后，你会觉得这个打开之门很容易，很新鲜哈。哎，问一下环宇，曼谷的博物馆基本上都是不收费的是吗？ 有收费、 也有收费、 对、不收费的有一部分，比如说它的国家博物馆、国家美术馆都是收费的。 哦，都是美、都收费， 都是收费的。然后呢，相对来说就是，一百铢、二百铢 也不贵， 就是对，也 真的不贵、 也不贵。但是你得花时间看，就比如说我去过他一地方叫国家美术馆，国家美术馆，国家美术馆就是挺厉害的地方，啥样？就是他第一层，进去以后他在街边上，这个 街边上 就是你都就马路旁边就是，然后你想拍这照片，拍大门，你得用广角照， 是的， 然后呢，二楼先去二楼，二楼是他的那个绘画。绘画呢都是这个、 这个好欧式宫廷的感觉， 对对对，是佛教绘画、等到后来呢，因为美术馆就两样，一个是绘画， 一个是雕塑、 然后它的雕塑呢是个传统题材现代雕塑展、因为传统题材的传统雕塑都是石雕、都在比如说在国家博物馆里的呢、接着往下人有一层楼是当代现代美术品、 这个厉害， 现代美术， 这个是、 现代美术品、就是全是 概念性 抽象 的， 抽象的， 全是抽象的。就 椅子如果短还可以加长， 对，就是它是给你解释、就是我们理解的传统的椅子是什么样子的、当然就是椅子没有俩辈儿的哈、都是一个辈儿的，它这两个辈儿在左右的扶手上的，而且椅子没有座了， 没错、 那什么时候用这个椅子呢？因为椅子已经不是单纯椅子形象了、而不是椅子已经变成椅子了、所以呢它让我们 理解变成了个卡槽， 变成了一个，变成这样，比如说它那短的两个辈儿在一起的时候、这已经坐不了人了， 是、 那怎么办呢？它就是个单纯的装饰品是吗？ 艺术品， 艺术品， 这个艺术品不是、 说的嘛，大概念啊，看待黎明 啊，是 那个抽象， 说点因为也是对比， 对啊，不能把它拉下来， 对对对，然后呢，等等吧，你比如说这个人，这人上面 长了个牛角是吗？ 对，牛角上面全是鸽子啊，然后呢，这个人呢后背露出了骨头，露出了骨头，然后呢脚底下呢是一串鸽子的残骸。 哇，这个是还是 我觉得这个很好， 很棒的一个作品。 对， 他对想象思维太发散了， 就有一点就是反骨的这个意识， 很抽象的、 抽象派。所以这个抽象就是当你看到这个、 这是什么？ 满这一个作品啊， 这是乐园吗？ 不，你可以认为 它底下堆的那些也都是雕塑作品吗？ 各种作品， 这个很大吗？这个东西 啊，不是很大， 一 堆，就比如说跟咱们这个转播台差不多大，但是这上面比如说人。这个人上面已经是狗的身体、人的头了，然后我们会认为啊，这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真有这么一种人？就是他在某一部分还是表现出动物的形态，而 对对对，他想表达的是 对对 对， 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 我在想底下那个彩色的毛是什么东西？什么物体？是鸟吗？ 抽象 哦， 不是具象的 哦， 不是它什么用处？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用的。那比如说它的人形。他这个人形， 这个好可爱呀！ 所有的人形都是，比如说他的头变成了油，就是油灯，然后变成了花瓶，而底下是个身体，然后身体呢可能是一部分，它就会给人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 想象空间 这种空间呢，就是我们进入现在这种时代了。现在时代所创造出的艺术品，首先是很新奇的。 对， 这种创造，就不要问它是用什么材质。怎么做来的？而是一种思想融入到。 你觉得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或者是 它这个就是灵魂和肉体的碰撞。 是油灯成精了。 对，所以你说那油灯成精了也行， 就是这样吧。 各种人都可以想象的，非常好看，非常抽象。 而且就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都成立。 它因为它是反映着人性的某一个部分。 对，所以它的名字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日期。或者就是一什么什么地多少号， 是的，是的。 然后，但是你到他面前看这种作品，特别费时。 这是航拍还是什么？ 不是，这是一幅画。 画 画啊！ 这幅画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叫 瞬间， 瞬间，哇，好吃，好的。这些都是在国家美术馆里的。 国家美术馆它有一层楼， 嗯， 所以今天咱们不是来解读这个，而是在说博物馆。然后呢，这个博物馆就是这个民族，它发展到了这个层面上，它的一个眼睛，这个作品的眼皮全是高楼大厦。 是的，好棒啊！ 我们看到的，城市或者我们看到的景象， 那个类似于瞳孔，那个是什么东西？ 是也是一个具象的， 哦、 是一个是一个抽，这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图案。 OK， 就是你不用考虑什么材质，但是如果你能读的层次越多，对这幅作品了解的就越多。 是的， 但是你了解的越多，花费的时间就越长。 对。 经常会看到那些美术馆里的那些喜欢去观摩的朋友，一站一站就半天，啊，拖着腮。 就每个人 看嘛， 观赏的不一样， 极度烧脑， 烧脑，对， 烧完脑之后特别过瘾， 出去找面馆， 饿死， 哎，真的就是烧脑，用过度用脑真的会让人耗费很多， 对对 对对对。 你看啊，我们环宇先生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带来了曼谷的新鲜的体验。去过五次泰国，他的收获一定比没有去过一次的人多很多哈。而且他呢是那种走心派的。每次呢真的是有人喜欢拍照，喜欢留念，喜欢记录，可他可是完全意义非凡的一种记录。 对， 当你真的是没事的时候，比如说找个北京很好的天气，坐在你家阳台看这些时候的东西，我觉得都是一种人生宝贵的回味，那种回炉是无法替代的。 对对 对， 对， 我之所以把他们组合起来，比如说每个地方放在一个这个一个信封里面，或者一个夹子里面，因为我知道脑子不好使，人的脑子不好使。那么对于我的过往来说，有好多东西我再也回忆不起来了。突然间比如说有一个味道，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让我回到了过去，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那个过去。那么经历过去的人会特别珍惜现在。那么把现在整理好了以后，真的等那个老去的时候，我回忆起来，然后我自己的生命走过这个过程，我觉得不遗憾， 释怀呗。 太棒了，对， 就得这样， 没什么不释怀， 无所谓。 对， 这就是人生需要记录，记录之后呢，你去回味的时候呢，不空洞，有内容就好了。 对对， 是的，就是你回味的时候，它全是美好的回忆。 对，不管你就是人生经历了什么东西，有些东西要刻在沙滩上，有些东西要刻在岩石上。 是的， 有些东西要刻在什么上呢？地板上。 大数据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收听率很好，刻在我们的心里了。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 向环宇这样的好嘉宾， 谢谢向环宇啊，谢谢谢谢。周日我们还会跟环宇分享泰国， 对， 希望各位周日的时候听听我们节目啊。 好，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谢谢环宇， 谢谢 谢谢谢谢， 不舍得走， 舍得走， 照片只展示了1%， 哎呀，明天就好了，哎呀。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国博二十七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最多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我是蔚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